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56来了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近来时常听的人说过激主义来了，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。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，官员也着忙，要防华工，要留心俄国人，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示。着忙是无怪的，严查也无怪的，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？这是他们没有说明，我也无从知道。我虽然不知道，却敢说一句话，过激主义不会来，不必怕它，只有来了是要来的，应该怕。我们中国人绝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，有抹杀它、扑灭它的力量。军国民主义吗？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？无抵抗主义吗？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。自由主义吗？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，讲几句话也为难。人道主义吗？我们人生还可以买卖呢。所以无论什么主义，全扰乱不了中国。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。是举目前的例，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、湖南灾民的布告，何等可怕，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科库情形、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，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。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，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嘞。这便是来了，来了。来的如果是主义，主义达了还会罢，倘若单是来了，他便来不完，来不尽，来得怎样也不可知。民国成立的时候，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，早已挂过白旗。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，城里的逃到乡下，乡下的逃进城里，问他们什么事，他们答道，他们说要来了。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，同我一样，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，没有过激主义嘞。随感录56来了，结束。